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用等待通知机制优化循环等待。上一篇文章你应该已经知道，在破坏占用且等待条件的时候呢，如果转出账本和转入账本不满足同时在文件架上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就用死循环的方式来循环等待。核心代码呢，如文中所示。如果 apply 操作耗时非常短呢，并且在并发量冲突不大的时候，这个方案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在这种场景下呢，循环上几次或者几十次呢，就能一次性获取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了。但是如果 apply 操作耗时很长，或者并发冲突量大的时候，循环等待这种方式就不适用了。因为在这种场景下，可能要循环上上万次或者是上百万次才能获得锁，太消耗 CPU 了。其实在这种场景下，最好的方案应该是，如果线程要求的条件不满足，则线程阻塞自己进入等待状态。当线程要求的条件满足时呢，通知等待的线程重新执行，其中使用线程阻塞的方式呢，就能避免循环等待消耗 CPU 的问题。那 Java 语言是否支持这种等待通知机制呢？答案是一定支持，毕竟占据排行榜第一那么久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Java 语言是如何支持等待通知机制的。在介绍 Java 语言如何支持等待通知机制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现实世界里面的就义流程。因为它有着完善的等待通知机制，所以对比就义流程能更好的理解并发编程里面的等待通知机制。就义流程呢，基本上是这样。首先呢，患者去挂号，然后呢到就诊门口呢分诊等待叫号。当叫到自己的号时呢，患者就可以找大夫就诊了。就诊的过程中，大夫可能会让患者去做检查，同时呢叫下一位患者。当患者做完检查后拿到检测报告，需要重新分诊等待叫号。当大夫再次叫到自己的号时呢，患者就可以去找大夫就诊了。或许呢，你已经发现了，这个有着完美等待通知机制的就医流程，不仅能够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大夫为一个患者服务，而且呢，还能保证大夫和患者的效率。与此同时，你可能也会有点疑惑，这个就医流程很复杂啊。我们前面描述的等待通知机制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那这个复杂度是否有必要呢？这个还是必须的。我们不能忽视等待通知机制中的一些细节。下面我们就来对比看一下前面都忽视了哪些细节。患者到就诊门口分诊呢，类似于县城要去获得护持锁。当患者被叫到时呢，类似于县城已经获取到锁了。由于缺乏检测报告，不能诊断病因，大夫呢会让患者去做检查。这个呢就类似于县城要求的条件没有满足。患者去做检查，类似于线程进入等待状态，然后呢大夫叫下一个患者，这个步骤我们在前面的等待通知机制中忽视了。这个步骤对应的程序里本质是线程释放持有的护持锁。患者做完检查，类似于线程要求的条件已经满足，患者拿到检测报告需要重新分诊，类似于线程需要重新获取护持锁，这个步骤我们在前面的等待通知机制中呢也忽视了。所以加上这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之后呢，综合一下，你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等待通知机制。线程首先需要获取护持锁，当线程要求的条件不满足时呢，释放护持锁进入等待状态。当要求的条件满足时呢，通知等待的线程重新获取护持锁。那如何用 Centralize 的实现这个等待通知机制呢？在 Java 语言里，等待通知机制可以有多种实现的方式。Java 语言内置的 Centralize 配合 Wait、Notify 还有 Notify All 这三个方法就能轻松的实现。如何用 Centralize 实现护持锁，你已经非常熟悉了。在文中的 Wait 操作工作原理图里，左边有一个等待队列，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进入 Centralize 的保护的临界区。这个临界区呢，可以看作大夫的诊室。当一个线程进入临界区之后呢，其他线程就只能在图中左边的等待队列里等待，这个呢就相当于患者分诊等待。这个等待队列和护持锁呢是一对一的关系，每个护持锁都有自己独立的等待队列。在并发程序中，当一个线程进入临界区之后呢，由于某些条件不满足需要进入等待状态， Java 对象的 wait 方法呢就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如文中所示，当调用 wait 方法之后呢，当前线程就会被阻塞，并且进入右边的等待队列中，这个等待队列也就是护持锁的等待队列。 线程在进入等待队列的同时呢，会释放持有的护持锁。线程释放锁之后呢，其他线程呢就有机会获得锁并进入临界区了。那线程要求的条件满足时，该怎么通知这个等待的线程呢？很简单，就是 Java 对象里的 Notify 和 Notify All 方法。我在文中的 Notify 操作工作原理图中呢，为你大致描述了这个过程。当条件满足时呢，就调用 Notify， 会通知等待队列，也就是护持锁的等待队列的线程，告诉他条件曾经满足过。为什么说是曾经满足过呢？因为 Notify 只能保证在通知时间点条件是满足的，而被通知线程的执行时间点呢和通知的时间点呢基本上不会重合，它们是有时差的。所以当线程执行的时候，很可能条件已经不满足了，因为保不齐有其他线程还会插队，这一点你需要格外注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被通知的线程要想重新执行，仍然需要获取到护持锁，因为曾经获取的锁在调用 wait 的时候呢已经释放了。上面我们一直强调 wait, notify, notify all 方法操作的等待队列是护持锁的等待队列。所以呢，如果 synchronize 锁定的是 this, 那么对应呢一定是 this.wait, this.notify, this.notify all。如果 synchronize 锁的是 target, 那么对应的一定是 target.wait, target.notify, target.notify all。而且呢wait, notify, notify all 这三个方法能够被调用的前提是已经获取到了相应的护持锁。所以呢我们会发现 wait, notify, notify all 都是在 synchronize 同步代码块内部被调用的。如果在 synchronize 同步代码块外部调用，或者锁定的是 this 而用 target.wait 调用的话呢， JVM 就会抛出一个运行时异常。等待通知机制的基本原理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解决一次性申请转出账户还有转入账户的问题。在这个等待通知机制中呢，我们需要考虑四个因素。第一个呢是护持锁。上一篇文章我们提到 allocator 需要是单例的，所以我们可以用 this 作为护持锁。第二个呢是线程要求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都没有被分配过。第三个呢是何时等待，线程要求的条件不满足时呢就等待。第四个呢是何时通知，当线程释放账户的时候呢就需要通知。当将上面几个问题考虑清楚之后呢，可以快速完成文中下面的代码段。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了一个编程的范式，就是 while 条件不满足之后呢 wait， 利用这种范式可以解决上面我们提到的条件曾经满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 wait 返回的时候呢，有可能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曾经条件满足但是现在已经不满足了，所以要重新检验条件是否满足。范式呢意味着是经典做法，所以没有特殊理由呢你不要尝试换个写法。后面在介绍管程的时候，我会详细介绍这种经典做法的前世今生。另外在上面的代码中呢，我们用的是 notify all 来实现通知机制。为什么不使用 notify 呢？这两者呢是有区别的。 notify 呢会随机的通知等待队列中的一个线程，而 notify all 会通知等待队列中所有的线程。从感觉上来讲呢，应该是 notify 更好一些，因为即便通知所有的线程啊，其实最终也只有一个线程能够进入临界区。但是呢，所谓的感觉往往都蕴藏着风险，实际上使用 notify 也是有风险的。它的风险呢在于可能导致某些线程永远不会被通知到。假设我们有资源 ABCD， 线程1申请到了 AB， 线程2呢申请到了 CD， 此时呢线程3申请 AB 就会进入等待队列，线程4申请 CD 也会进入等待队列。我们在假设之后线程1归还了资源 AB， 如果使用 notify 来通知等待队列中的线程呢，有可能被通知到的是线程4，但线程4申请的是 CD， 所以此时呢线程4还是会继续等待，而真正该唤醒的线程3呢就没有机会被唤醒了。所以除非经过深思熟虑，否则呢尽量使用 notify all。 总结来说，等待通知机制呢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线程间协作的方式。工作中呢经常看到有的同学使用轮询的方式来等待某个状态，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用我们今天介绍的等待通知机制来优化。 加务语言内置的 Centralize 配合 Wait、 Notify、 Notify All 这三个方法呢，可以快速的实现这种机制。但是呢，它们的使用啊，看上去还是有点复杂的，所以你需要认真的理解等待队列和 Wait、 Notify、 Notify All 之间的关系，最好用现实世界做个类比，这样有助于你的理解。 Java 语言的这种实现呢，背后的理论模型是管程，这个很重要。不过呢，你不用担心，后面会有专门的一章来介绍管程，现在你只需要能够熟练使用就可以了。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题。很多面试呢都会问到啊 ，wait 方法和 sleep 方法都能够让当前线程挂起一段时间，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现在呢，你也试着回答一下吧。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